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首先关注的是菲律宾前驻美使馆新闻官著书抨击美国新冠溯源阴谋论。该书为全球新冠肺炎的最早发现以及发展梳理出了一条怎样的时间线，在节目中我们就首先来关注，然后还要将视线转向北极，来关注格陵兰岛有记录以来首次出现的冰盖最高点的下雨状况。这里的下雨对于全球气候变化来说意味着怎样的影响呢？在节目中我们来了解。另外呢，还要开启今天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同样是在北极地区，俄罗斯开启了免费的北极一公顷土地的申领活动，鼓励国民开发北极。好，欢迎您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昨天的节目里，我们了解了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生物实验室的巴里克教授团队及其多年来从事的病毒合成工作，以及实验室多次出现的安全泄露事故。中国外交部在最新一次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世卫组织专家已经两次到访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得出了病毒自武汉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的结论。那么请问，美国什么时候能够邀请世卫专家到北卡大学生物实验室以及德克里特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去进行调查呢？眼下正是美国总统拜登要求其情报部门提交的90天新冠溯源报告即将出炉之际，而美国加州的圣何塞水星报在8月22号以美国首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的发生比之前想得更早，而且发生在不同的地方为题，发表了独家报道，披露了新冠病毒早在2019年的12月甚至11月就已经在美国开始传播了，并在2020年的1月初导致了多人死亡的病例，而这些早期死亡病例分布在了不同的州。报道提到，这些地方中有的地区很偏远，当地人和中国也极少来往。这篇报道说，一个重大的转折可能会重塑人们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初期的理解。报道说，圣何塞市民帕特里夏·多德在2020年的2月6日过世，这是美国目前确认的最早的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病例。尽管他在哪里感染、何时感染，至今仍未知道，但是根据该报对美国官方机构的最新资料统计显示，美国有6个州已经悄悄修改了2020年的1月期间6位逝者的死亡证书，将他们的感染新冠病毒捕列为了死因，而最早的一例死亡时间是2020年的1月5日到1月11日的一周，这比目前美国官方认定的首例死亡病例又提早了数周。这篇报道指出，目前有4个州承认或者是不否认对2020年1月起的死亡病例证书进行了包括新冠病毒死因的修改，但是以个人隐私为由拒绝了更多的信息提供。报道说，由于隐私问题以及大流行政策的激烈辩论，这些死亡背后的姓名、确切地点、情况尚未公开，这使得一些专家感到沮丧。对此，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传染疾病实验室临床试验负责人马修·梅莫利表示说，人们需要认真评估这件事儿，什么时候发生的，如何处理的，当时是否将之作为一个问题，当时能否以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些事情还有很多需要思考的地方。梅莫利团队正在对数千的美国人进行研究，他也认为新冠病毒的传播时间要比之前认定的更早。美国疾控中心对来自9个州的数千份血液样本的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红十字会在2019年的12月以及2020年的1月份收集的样本中，在所有9个州里都发现了新冠病毒抗体的证据。

菲律宾国际关系研究专家，曾在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担任顾问的安娜·罗萨里奥·马林多教授，在菲律宾的东盟邮报上撰文，题目是世卫组织是否会就新冠起源调查德克里特堡危题，发表文章说，世界在呼吁世卫组织阻止将新冠大流行政治化，而为了透明起见，世卫组织应该和全球其他研究实验室一起调查德克里特堡，尤其应该对那些在武汉爆发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经发现新冠肺炎病例的国家进行调查。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This past week, at the summit of Greenland, which is about 10,500 feet, about 3,200 meters, it's at about 72.5 degrees latitude north. It rained for several hours at the station, and that's not something that's been experienced before. 这是美国国家冰雪数据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沃尔特·梅尔对媒体说，最近北极格陵兰冰盖的最高点下雨的相关气象情况。他说，这场雨整整持续了几个小时，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这个地方的海拔高度呢是10,500公尺，大约是3,200米。短短的两三天时间里，这个最高点的降雨量高达70亿吨，不敢说有史以来从未有过，但是从人们有气象记录开始，就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高度的北极地带竟会下雨。格陵兰冰盖是仅次于南极冰盖的世界第二大冰盖，总面积约180万平方公里。然而近年来，随着气候变暖，格陵兰岛的冰盖开始大规模的融化。数字显示，目前每天融化冰量达80亿吨，这是往年夏季融冰速度的两倍。在今年的格陵兰岛上，今年夏天曾经爆出过单日气温19.5摄氏度的超高天气，比平均气温高了近12度，也难怪冰盖都会迅速融化，也会下雨了。而这次的格陵兰岛的冰盖的最高点下雨呢，使得0度以上的气温持续了大约是9个小时。美国国家冰雪数据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沃尔特·梅尔还对媒体说，在中纬度地区气温升高2摄氏度，可能人们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气温从-1度升至-1度就不同了，特别是在北冰洋上，区别就是滑冰和游泳的不同，因此人们看到的小的变化就可能会引发大的影响，而这是更大影响的征兆。人们会在中纬度地区看到这样的影响，例如会有更多的山火、更多高温、更多的极端天气。 Temperatures a couple degrees in the mid latitudes is something you don't maybe notice even, but raising it from 1 degree below freezing to 1 degree above freezing is a difference. If you're in the Arctic Ocean, it's a difference between ice skating and swimming. And so that's where we see these small changes can have bigger effects.And they're an indicator of the bigger effects that we're starting to see now more and more in the mid-latitudes, things like more fires, more heat waves, more extreme weather.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环球三十分，接下来呢，我们的话题还是关于北极的。如果你在北极有一公顷土地，你会拿它做什么呢？最近很多俄罗斯人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俄罗斯土地面积有1700多万平方公里，几乎是我们中国的两倍，但人口呢还不到1.5亿。地广人稀的俄罗斯前些年展开了一个远东一公顷土地运动，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会记得，政府鼓励该国的公民呢，每个人都可以到远东地区申请一公顷的土地，这个土地必须要用于建设房屋呀、开发呀等等，土地的获得是完全免费的。现在俄罗斯全国已有9万多人前往远东地区申领了这一公顷的土地，也为俄罗斯远东经济建设带去了很多促进作用。正是因为远东一公顷土地政策的成功推广，使得俄罗斯呢从今年开始又推出了北极一公顷免费土地申领。广袤的俄罗斯大地当中，北部领土36%都位于北极圈内。 然而北极地区毕竟是基础设施落后，天气严酷，很多的开发远不如远东地区。那么在北极地区拿到一公顷土地用于开发难度要远高于远东地区。当地人是怎么看的？他们是否会像申请远东一公顷土地那么积极的申请北极的一公顷土地呢？好，我们就来听今天来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旗下中文广播你好俄罗斯节目刘晶和吴云的报道。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俄罗斯人有机会在北极陆地区域获得免费一公顷的地块，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建房，从事商业活动。政府希望借助于北极一公顷，可以终止北方地区居民外流。那么，是否有很多人愿意在北极圈内拿地呢？卫星通讯社对此做了了解。 免费提供地块的程序由法律来界定，其主要内容类似于远东一公顷项目。该项目自2016年实施后，已经有9万多俄罗斯人在远东和东西伯利亚拿到了免费地块，成绩斐然，政府因此有了北极计划。北极一公顷项目已经于8月1日启动，划定110万公顷的免费地块。同半年，仅有当地居民有权申请。从2022年2月1日开始，俄罗斯任何公民，无论居住地在哪，都可以申请北极地块。该项目没有终止期限，目前地级图上标有无主地块将可以向申请者分发。 地块办理手续可以通过网上进行，为此需要在专门的网站上注册，创建个人办公室，然后在公共地级图上选择心仪的地块，在线独自画出所选地块的边界，之后提交申请。当然也有备选方案，可将纸质版申请提交给当地政府部门，若出现心仪地块已被别人申请的情况，那么政府部门有责任为您选出两个类似地块供申请者选择。 仅自然人有权提交获得免费地块申请，同时申请可以以个人身份，也可以以集体共同提交，比如以家庭所有成员名义。在此情况下，每一个家庭成员包括未成年的孩子都有地权。另外还可以将地块连成一片，从事共同的生意。唯一的条件是集体申请不能超过10人，地块免费使用5年，第一年需要确定地块用途。远东一公顷项目经验表明，约有 40% 的俄罗斯人拿地是为了建个人住宅，剩下的是为了将自己的理想付诸于实践。5年后，地块可以长期租赁，或者是变成私产。但条件是地块要有实际用途，不能闲置。如果地块荒废，那么合同将被终止，地块转交给他人。 摩尔曼斯克州位于俄罗斯的西北部，与芬兰接壤，这里是俄罗斯北极地区人烟最为稠密的区域。即便如此，也有 75% 的土地未被开发。与此同时，并非所有闲置土地被列入免费分发的列表中。按照法律规定，有的地块是不能对外流转的，比如矿产区、特别自然保护区和国防部的土地。据摩尔曼斯克州财产关系部部长维克多利亚·敏金娜向卫星通讯社介绍，该地区已经划出了70多万公顷的流转土地，这里有72.3万当地居民，刚好每人一公顷。 他说，摩尔曼斯克州有靠近居民点的地块，比如城郊20公里地带。当然，大家都对靠近州中心的土地感兴趣，因此这些地块已经被分完。阿帕季特、蒙切戈尔斯克市和其他工业中心周边的土地也在热拿之中。总而言之，大家都希望在自己居住地不远的区域拿地，建私家住房或是从事某些经营活动。 摩尔曼斯克州财产关系部部长认为，北极一公顷项目在顺利推进，2周之内就收到了1500份的地块申请，而且 多数是在最初几日提交的，原因在于该州于七月份已经推出了摩尔曼斯克互动地图，标注有分发地块信息，因此从8月1日开始收录申请起，大家不仅在地图上选定了地块，而且还到地块所在地做了详细的勘察。据敏金娜部长介绍，头100个免费一公顷的地块已被列入地级统计，其中三分之一是林木土地。 Особенность нашей территории, что у нас очень много покрыто лесами.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леса у нас тоже включены. У нас 600 тысяч га. Причем это леса, естественно, рядом с дорогой. 他说，我区的特点是森林覆盖率高，因此决定将60万公顷林地划入项目当中。通常这些地块靠近公路，而非是森林腹地。有的地块风景如画，周边有湖泊，或靠近河边。拿这些地块主要是从事休闲项目，有的人计划在自己的地块上采集浆果或是蘑菇，或者是原生或者加工后对外销售。此外，在森林地区允许狩猎和从事科研工作。 俄罗斯北极区域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状况良好，适合发展旅游业。在北极一公顷项目框架下，将营造更多的吸引游客的观光点，以此挖掘本地区的休闲疗养潜力。那么问题来了，是否可以从事其他的经营呢？是否有很多人愿意在半年的严寒地区开创自己的事业呢？要知道，在地块上打井甚至都不容易。对此，不少专家因北极地区基础设施落后和气候严酷，对免费地块项目的效率表示怀疑。但北极发展项目办公室专家中心总经理亚历山大斯托茨基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以远东一公顷项目的顺利推进为例，他说：“我们的远东地区，我想提醒一下，还包括楚科奇和雅库特，他们也属于北极，气候状况并非最佳，但大家还是积极拿地，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我觉得。”这方面不会对项目形成阻碍，一切都在大家的心理层面。对很多人来说，自己土地的概念要远高于被栅栏围起来的简单的地块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国家积极参与到免费地块的项目中，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比如帮助解决基础设施问题，哪怕是将路修到地块旁边，拉上电，剩下的问题他们自己可以解决。 两年前，在楚科奇半岛的佩韦克市建起了养禽场，当地36岁的居民阿列克谢·克列波夫拿到了远东一公顷地块，他按照科学方法养殖母鸡，微气候系统为北极日夜提供良好的照明条件，保持需要的温度和室内湿度。卫星通讯社采访了克列波夫，了解了究竟是什么让这位初创企业家从事了养禽业。 他说，这是市场决定的，谁也不想搞这个项目。在楚科奇基本上没有什么新鲜食品，一切都是外运进来的，非常昂贵。十个鸡蛋的价格高达390卢布，这要比俄罗斯中心地区高出数倍。 克列波夫生产的鸡蛋十个价格是250卢布，供给当地的学校和幼儿园的价格更低，平均是180个卢布。远东一公顷项目框架下，国家给予购买现代化设备的支持政策，产品的成本也降了下来。在楚科奇半岛，政府为农民养殖场和初创企业家提供补贴和奖励，此外还有中小企业优惠贷款。克列波夫已经偿还了贷款，春天又建起了新的生产车间，也就是说，免费地块带来了不菲的利润，剩下的是考虑如何扩大经营。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关注了俄罗斯政府从今年8月1号开始推出的北极一公顷免费土地的申请。而这一计划也是基于几年前远东一公顷免费土地申领的成功基础之上再次推行的。正如刚才节目里的专家所说的，因为北极地区的天气情况呢更加的严峻，